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欢迎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随电影《唐人街探案二》去到了影片的拍摄地纽约。其实在春节的期间呢，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呢，也是来到了外国取景。这部电影呢非常非常的激烈，很多人看完影片以后觉得内心非常的澎湃，非常的激动，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影片是四个字，虽然在影片当中呢这个取景地是非常的残酷的，但现实当中也有另一番景象。这个地方会是哪里呢？各位猜一猜吧。11点01分，让我们跟随高旗超载乐队一起出发。 踏上无回的旅程，这世界多么的辽阔。非常给力的一首《出发》，或许呢也可以表明我们今天出发的心情。来自于高旗超载乐队1999年的专辑《魔幻蓝天》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天呢，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其实是和一部影片有关的。哪部影片呢？就是《红海行动》。各位如果有看过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影片当中拍摄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节奏也是拿捏的非常的到位。当然了，看完影片的人都会觉得说，好像影片的取景地摩洛哥这个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可怕，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去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景致还是非常的别致的。无论是影片当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场景的切换，还是在城市当中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和自己的那份旅行的乐趣。所以本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去摩洛哥好好的玩一玩。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曾经让很多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卡萨布兰卡。还记得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部同名电影，就叫做《卡萨布兰卡》吗？当时呢，很多人被这部影片所深深的吸引着。来到马拉喀什，很多人呢会说，卡萨布兰卡呢是一个你没来过的时候你会很想去，但是你一旦真正的去了一定会失望的地方。你听惯了很多人这样的一种说法，然后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一样。哎，他们所谓的失望呢，可能是由于这座城市真的不是那么的摩洛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摩洛哥应该都是像马拉喀什那样子，充满着饱和度以及非常非常特别的城市村庄和地道的波波尔人后裔。而为摩洛哥打开知名度的卡萨布兰卡呢，它其实只有单调的白色以及欧化的场景，反而呢是最不上镜的一个。但是事实上，这座城市呢的确是在有意和无意的去除阿拉伯化。即便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大清真寺就建在这里，即便它是摩洛哥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退不去的欧洲之感仍会伴随左右。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到卡萨布兰卡当中好好的放松旅行一下。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直接带我们来到这座别致的城市，歌名就叫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drin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Shadows from the spots, Moroccan 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Betty Higgins 的一首《Casablanca》，这首歌曲描述的正是一对情侣在看电影《卡萨布兰卡》时的那种心情。整个曲调包括演唱，仿佛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在北京了，就在卡萨布兰卡。你还记得影片当中非常有名的里克咖啡馆吗？如果此刻口渴了，我们来到这间咖啡馆当中，点一杯咖啡，好好的清醒清醒。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it go. 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because of makeup,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其实有的时候听一听这些经典的老歌还确实是挺别致的。卡萨布兰卡这首歌曲呢是由 Betty Higgins 在1986年的时候录制演唱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在经历一场爱情。我们说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部老电影一样。电影当中斑驳的画面就像我们曾经那些种种的难忘记忆。仿佛我们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人。如果说真的能够来到卡萨布兰卡的话，在夜晚的月光之下，你可以亲吻爱的人的手，对他说此心永不变，很浪漫的一段回忆哈。先说一说卡萨布兰卡吧。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呢，柏柏尔人定居在了安法，而到了15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在这些村落当中建起了大批的欧式建筑，并且呢把它正式的改名为卡萨布兰卡。如果你懂西班牙语，你会知道 Casa 是家的意思，而 Blanca 代表的是白色，所以 Casa Blanca 翻译过来呢叫做白色的房子。如果各位乘坐飞机先到达这座城市的话，俯瞰全城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白色的房子。20世纪初的时候呢，法国成为了卡萨布兰卡的实际统治者，而作为北非的战略要地，法国人呢既要打压当地人的反法斗争，又要提防其他西欧国家的觊觎，所以在著名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呢，就是以二战作为背景的，展现了各方势力在这座城市的角力。然而现如今这座城市呢，唯一能和电影扯上关系的只有我们刚才在听到那首《卡萨布兰卡》的时候说到的里克咖啡馆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里克咖啡馆，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部城市和这个电影之间的关系。据说现在来到里克咖啡馆，在门口你还可以看到那张非常经典的海报，然后推开海报的门，你会走进这间别样的咖啡馆，享受那么那么的愉快的一天。 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蟑螂与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 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低，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于你。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来自于老狼的那么那么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如果你觉得两个人此刻非常的相爱，或者说两个人此刻需要一针兴奋剂、强心剂的话，不妨来到李克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好好的谈一谈心。李克咖啡馆的位置呢是非常的好的，很容易找到。沿着殖民地式的六角形大理石板呢，我们的楼梯上去，门口的名牌上就写着这家咖啡店在2004年3月的时候才正式的开业。当然想想也是，当年拍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有来此取景，全片呢都是在摄影棚当中完成的。而咖啡馆的创立者呢叫做 Cathy 女士呢，曾经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机构的员工，她在摩洛哥工作了4年的时间，而她也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影迷，所以呢，她也是在这里还原了电影当中的经典的场景，开了这家咖啡馆，顺便呢，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必去景点 Number One。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间咖啡馆。这间咖啡馆当中呢，有拱形的天花板，有雕花的吧台，还有复古的桌椅和钢琴，循环演奏的也是电影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咖啡馆是带有中庭天井的构造，白色的用餐布置下呢，桌布和餐巾都是深墨绿色的，而桌上整齐摆放着吃法餐用的整套的刀叉餐具，每张桌上也都有一个黄铜制的小台灯装饰，廊柱四角呢也是摆着高大的镂空刻的全黄铜制的台灯，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是具有北非伊斯兰风情的吊炉灯，气质呢是那种非常慵懒非常放松的。白天来到这里，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窗外的风景，让自己的思绪慢慢的进行一下放松。晚上到了这里，当然可以听到一些优美的音乐，如果碰上有人在台上唱歌，那份心情应该也是这样的慵懒吧。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来自于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真的这你反驳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But ba-ba-ba-ba-do-do-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范晓萱自己作词作曲的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是一首具有爵士代表性的作品，骨子当中的那种摇摆的感觉总让人仿佛没有喝酒就已经感受到了醉意。 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的真的烦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喝一杯咖啡，两个人谈一谈心，希望不会出现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这种情况。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范晓萱2001年的专辑《爵士名伶》当中。这张专辑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范晓萱自己作词作曲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摩洛哥，也是因为影片《红海行动》在这个地方有取景。当然去到的城市呢，是卡萨布兰卡。在影片《红海行动》当中呢，黄景瑜饰演的顾顺是一个狙击手，这个角色呢也是让很多人印象的深刻。而黄景瑜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对于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的印象。黄景瑜说呢，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一点都不安静，对于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汽油味很重，满街都是尾气的味道，因为街道上都是那种欧洲国家到了年限应该被报废的那样的车辆，当地很多人呢买来当出租车，所以当你走在卡萨布兰卡的大街上的时候，能够看见几十年前的老奔驰，非常的复古，那种感觉呢也是觉得非常的奇妙，似乎有些记忆我们是应该忘却了，但是在看到那些经典的车辆的时候，仿佛又忘记不了很多事情。 有太多往事就别喝下，太少酒精，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不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度，受弱气压场控制。今天早晨，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差，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公里，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今天风力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污染物累积，户外活动请采取防护措施。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五就是元宵节了，很多朋友喜欢赏花灯、猜灯谜，这一时段就为大家介绍几个赏灯的好去处。北京欢乐谷正在举行奇幻灯光节，这一灯光节是由享誉天下第一灯美称的南国灯城自贡匠心打造，共有8000万盏灯，60多组奇幻灯组，大家可以在3月15号之前去看看。今年的南宫灯也会非常亮眼，除了有新春为主题的花灯，还有鹦鹉之王、布灵布灵梦幻的南瓜灯、秋千灯、大风车等等。这个灯会也将持续到3月15号，举办地址在丰台区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内。元宵节当天，在延庆城区的会展广场将上演传统花卉展示，有舞狮、舞龙、竹马等传统项目，40多支优秀花卉队给市民带来传统文化表演以及延庆非遗表演。同时，您还可以选择去龙庆峡看冰灯。今年的龙庆峡冰灯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冰雕童话城堡，总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通过多样的冰灯、花灯和雕塑作品，回顾历年世园会的精彩内容和冬奥会运动的精彩瞬间。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33分，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上海话，叫瓦特好。旅行的我们今天去往的目的地是卡萨布兰卡，这段旅行希望各位玩的瓦特好。 跟着孤单过的璀璨，有一种魔法的人，教你把爱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挑山，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时你要喜欢。回头他害羞害羞害羞，脸色阴沉浩瀚，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难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每天都在跟着德行有点极端，不管 万般经过黑夜，看看啊，当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自己上台要咬紧牙关，有一种魔法的人教你把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得了有心理的习惯。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加到答案，回头看黑咻黑咻黑咻，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一滴滴的每人都沾。 很给力的一首电音作品，来自于胡彦斌的 Viet Hao。 哎呀，总是觉得发这个音发不太标准哈，这是上海的话。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胡彦斌在今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 Viet Hao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筹备了四年做出来的。乔布斯说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而 Viet Hao 翻译过来呢，就叫做不要太好的意思。胡彦斌也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不要太好的这种精神，这样才可以让自己随时的保持努力和进步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卡萨布兰卡。 Ladies and gentlemen, 11点37分前方我们到站的这个地点呢是哈桑二世清真寺，这里呢也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三分之一建在海上。哈桑二世清真寺呢是一座花了5亿美金，是的，你没有听错哦，5亿美金打造的，在海上填海打筑建成了世界的第三大清真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了。清真寺呢分成主体大殿和广场两个部分，总共占地呢是有9公顷的。钛合金的大门据说有35吨之重，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就算海水来了也可以说完全不用害怕。正门呢是只有国王来了才会打开的，需要用一组密码才能够通过，也是挺酷的一件事。这个清真寺里面呢可以容纳2.5万人，广场上还可以容纳7.5万人，所以足够的可以让10万人在这里进行一些活动。这也是少数对游人开放的清真寺之一了，而且要在特定的时间我们才可以进去的。当然各位如果有包车的话，会带我们穿过一片贫民区到一片无人的沙滩，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清真寺的全景了。旅行看一些地标建筑很重要，看一些沿途的风景也很有趣，当然当下的种种的心情变化最特别了。 你若想看仔细就请你靠近，我对你而言也许是透明你，若想说清楚就请你呼一口气，好好让我耳朵醒一醒。这灯火下遇见日出的倒影，他说这步伐有太多的秘密，我在我的途径，我想也没关系，就算我没有出息，我还有神鹰的眼睛。 全是透明的，说了太多却忘了呼吸，也许是时候让耳朵苏醒。这灯火下我遇见日出的倒影，他说这步伐有太多的秘密，所以我在我的途径，我想也没关系，就算我没有出息，我 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状况，比如说你原本预计要去当地吃一顿非常非常美味的餐厅，但这个时候到了以后你发现餐厅没有位置，并且当天订不了，然后呢你会觉得很沮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刚才那首歌曲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我想也没关系。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一不小心睡过了点，错过了今天原本的行程，也可以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我想也没关系。这首 Penny 的我想也没关系收录在她2009年发行的专辑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当中。黄景瑜在拍电影《红海行动》的时候呢，他说到卡萨布兰卡呢是非常有异国风情的城市，全世界第三大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就是刚才我们去过的这个地方，就在它的西北部。黄景瑜说，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神奇，会让你的心境变得沉静下来。不过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老城区，因为呢老城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老房子，圆楼顶盖的这个顶塔是尖尖的样子，路很窄也不现代化，但却是很有生活气息的样子。孩子们在踢球，街上都是蒙着脸的阿拉伯妇女，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在老城逛一逛，你会发现这里很有趣，当地的水果也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卡萨布兰卡是一座很神秘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发现 Mystery of Love。 All to see without my eye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kissed me,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Mystery of Love， 爱的奥秘。每天处在爱和被爱当中的我们，似乎都在和爱打着交道，但是爱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很难给出答案的。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卡萨布兰卡，接下来我们继续前往漂亮的目的地。前方我们到站的是 Kornich。 Kornich 呢是海岸路的意思，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会仿佛来到了 LA。 在这里呢有大约三车道一般宽的人行道，上到处是散步和遛狗的当地人以及欧洲人，夹在人行道和大海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海鲜餐厅以及咖啡馆、酒吧和度假酒店，所以来到这里呢，你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感受慢生活、慢节奏的。继续往前走，我们前方呢到的是 Endiab， 这个地方呢是位于 Kornich 海岸路起点处的一个公共海滩。因为它并不是一处海湾，所以呢它的浪是比较大的，沙子颜色呢也是比较黄的，但是来到这里你总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细腻的状态，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旅行的时候偶尔我们会想到一些人喂给姐姐递出的信， 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我的邻里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我这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刮起风流，但那些放了学不回家的孩子们正玩的热闹，鼓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我很少出门，偶尔发现过去的景色不见了，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该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 赵雷填词谱曲的为给姐姐递出的信，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2011年首张专辑赵小雷当中。 是不是总有太阳高照，老外们总是笑着接吻拥抱，看上去很友好，你已经是两个小伙子心中最美丽的母亲，在家庭的争分之后你是先让步的先进，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一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 到疲惫的时候去喊念经经，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 赵雷有一个嫁在国外的姐姐，姐弟俩呢很难得见面，但是姐姐很疼他。 2011年12月 姐弟俩经常会写信，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为给姐姐递出的信。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的魅力，除了电影带来的追寻北非谍影的身影之外呢，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域外美人。在这面纱之后的神秘面目呢，才是它真正的迷人之处。很多人很喜欢的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猜在卡萨布兰卡一定有很多破碎的心，你知道我从未置身其中，所以不得而知。而当你真正的置身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哦，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好神奇啊。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摩洛哥咱们继续出发咯，拜拜。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